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69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好，就像唐默被黑塔坑惨了后，喜欢去踢黑塔下方的石碑，宁宁喜欢坐在这里看黑塔也不是不可能。事情一下子又陷入了僵局。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三个点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是不是只有南京有？萧继同分析道。但是毫无疑问，这三个点肯定不寻常。柴荣，你找人把这附近拦起来，暂时不要让其他玩家进来了。柴荣点点头。唐默说，至少10天前这三个点还没有出现，也就是2月23号没有这三个点。夕阳慢慢落山，天色变暗，当阳光没入地平线后，那三个闪光的小亮点逐渐变得清晰起来，仍旧很难发现，却不是完全看不见。唐默说，找人确定这三个点具体出现的时间。柴荣愣住。 找人？ 萧继同已经明白了唐默的意思。对，找人。白天的时候这三个点很难发现，但到了晚上看到他们就变得容易许多。柴荣，去找人，找住在这附近的玩家。南京这个城市和其他地方不一样，玩家生活比较安定，肯定有玩家一直住在同一个地方不换落脚点。我们可以询问他们有没有看见这三个点，是什么时候看到的，这样就可以知道这三个点具体出现的时间。事不宜迟，柴荣赶紧安排了南京组的成员寻找住在黑塔附近的玩家。萧继同说的不错，换做其他任何一个城市，这种方法都不大可行，因为现在全世界的玩家如同惊弓之鸟，他们一直奔波在寻找食物和水资源的路上。但南京不同，玩家一般喜欢聚集在大型组织的基地附近，那样比较有安全保障。比如阿塔克组织所在的大型商场就有很多预备役落脚。除此以外，就是南京这种太过安定的城市，玩家不需要找一个大型组织作为依靠，他们可以直接找一个地方落脚。南京组在南京非常有威望，半个小时后就找到了20多个住在黑塔附近的玩家。萧继同把事情简单的和他们说了一遍，他们齐齐摇头，表示自己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三个点，他们根本没有看得那么仔细。又过了10分钟，宁宁带回来一个14岁模样的初中女生，这女生十分矮小，看到南京组和攻略组的成员，她又害怕又好奇。当宁宁告诉她柴荣和萧继同的身份后，她双眼一亮，说， 你们是柴队、萧队，我看到过。 萧继同凝重道，你什么时候看到过？女初中生回忆道， 9天前我进了279号副本，刚刚才出来。进副本的前一天晚上，我看黑塔的时候，好像有看到过什么亮点，在黑塔上面一闪一闪的，但是我也不敢确定是不是这三个小点，我住的小区楼离这里有点远。 众人刚刚燃起一点希望，又很快破灭。萧继同将女生拉到一边，仔细询问她看到的每一个细节。唐默和傅文朵走到远处，离开了黑塔的覆盖范围。因为那三个点靠近黑塔的塔尖位置，唐默和傅文朵找到附近最高的一栋写字楼，来到天台，站在更靠近的位置观察黑塔。唐默一共看到过3座黑塔，苏州的黑塔、上海的黑塔和南京的这座黑塔。每座黑塔从外表上看都一模一样，没有差别。看着这座黑塔，唐默的心里产生了一丝奇怪的感觉，好像又回到了4个月前。那半年里，他曾经无数次地坐在图书馆的窗边，忙完手头的工作后，就无聊地转过头，看看那座黑塔。 那时候的黑塔还是虚影，无法触碰。现在，它沉重地压在大地之上，三个细小的光点在它的塔尖不断闪烁。定了定心，唐默说，七成可能性，那个女生没有看错，她是个普通的预备役，在这种时候想的更多的是怎么活下去，不会有心情去看黑塔。但是她是唯一一个说自己看到过黑塔上的光点的人。宁宁是10天前来的，没看到光点，她也是10天前的晚上看到了这三个点。顿了顿，唐默说出了这个数字。2月23号。唐默拧紧眉头，思索这一天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。这时只听傅文铎低声说，地球上线100天。唐默倏地一愣，他快速地扭头看向傅文铎。傅文铎淡淡地说，11月15日地球上线，到2月23号正好是100天。唐默豁然开朗，对，2月23号，距离黑塔宣布地球上线正好过去了100天。一定要说这一天有什么特别的话，应该就是这个了。但是100天难道也有特殊游戏？唐默看着傅文铎，圣诞节的时候有平安夜游戏，之后的新年春节黑塔都没有任何反应。假设这三个光点真的和地球上线100天有关，现在是3月5号，已经过去了10天。10天。所以为什么是10天？10天过去，黑塔并没有任何反应。傅文铎勾着唇角，定定地看着唐默。唐默看着他，想从他口中听到答案。可是过了许久，傅文铎依旧笑着看他，没有回答。唐默询问，傅文铎？傅文铎说，我不知道。唐默无言以对。好像上课的时候，老师殷切地盯着学生，等待学生给出答案，却没想到学生会这么耿直地说，我不知道。虽然傅文铎这么说没毛病，但唐默就是觉得哪里怪怪的。和这个人相处久了，总感觉这个人什么都知道，至少在一些问题上，傅文铎总是能给出另辟蹊径的答案。唐默思考事情时，思维一般比较工整，有条有理，讲究逻辑。傅文铎则不同，他总是能想到做出一些让人出乎意料的事情。这种大开大合的思维方式攻击力极强，尖锐而富有冲击，所以他和傅文铎也默契在这一点上，两个人可以互补，考虑到对方没有想到的事情。就像他和维克多在玩桥牌的时候，两个人的风格截然不同，唐默更加正统直取，维克多更诡谲奇兵，两人合作反而缜密无漏，弥补了每一个不足之处。脑海里莫名地想起那个名字，唐默的心里微微一动。傅文铎低声说，唐默。忽然被人喊起名字，唐默摇摇头，把奇怪的感觉放到一边。唐默说，或许肖继彤已经想到了2月23号和地球上线100天的联系，我们先去和他们交换一下情报，接着再一起想想这三个点到底怎么回事。声音戛然而止。傅文铎猛地伸出手绕过唐默的肩膀，从他的身后抱住了他的脸，滚热的手掌覆盖在脸上，唐默错愕地僵在原地，呼吸滞住。这时他感觉到傅文铎拉着他的脸庞向旁边让了让，仿佛在给什么让路。唐默回过神，怎么了？傅文铎的目光死死地凝视在唐默的身后。唐默觉察到一丝不对，他刚想转头看看情况，傅文铎的另一只手已经按在了他的肩膀上。傅文铎一只手摸在唐默的右脸上，另一只手在他的肩膀上，两手微微用力，让唐默转了个身。傅文铎凝重地说，停住了。天空一片漆黑，冰冷的风从远处吹拂过来，滚过天台的地面， 傅文铎的声音在唐默的耳边响起，他心中一顿，随即唐默顺着傅文铎转过他身体的方向看去，看清楚后唐默嘴唇微张停住了。黑塔下方，宁宁突然站起身冷声说 停住了。 萧继彤正在询问那个初中女生，听到这话他赶紧看向宁宁，接着他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广场外，抬头看向那三个小小的白色光点，只见在黑塔的最高处，那三个一直闪烁光芒的小白点忽然停住了，不再闪烁，三个白色小点定格在漆黑的黑塔上，不再跳动，就这么突兀地横在上方。唐默的心里涌起一阵强烈的危险感，他的目光扫过远处钟楼上的一座西洋钟，钟盘上时针指在6的位置，分针快要滑到12，只差一个小格，17:59。 赶紧离开南京！ 唐默大声说。他的脑海里莫名地涌现起这个念头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个，但是他隐约觉得自己的判断没有错，这是属于陈珊珊的超智思维的异能作用，他每判断一件事大约有10%的概率判断正确。傅文铎松开按在唐默脸上的手，他本打算询问唐默原因，但是看着唐默郑重的神色，他没有问出口。傅文铎说好。唐默立即转身打算跑下楼，傅文铎却直接拉起他的手，直接过去。唐默惊愕地看着他，很快他便看到傅文铎抱着他的腰，几乎是扛一样的把他扛在了肩上。唐默什么都没反应过来，傅文铎已经抱着他越过了三座摩天大楼，不断远离黑塔。唐默被这种在空中乱飞的不要命行为惊呆了，等他反应过来，他正准备挣开，忽然一道铜声在南京的上空响起，同时这声音也在华夏大地上响起，数以百计的清脆铜声齐声哼唱着一个熟悉的旋律，他没有唱出歌词，可是唐默听了一会儿便发现粉刷匠，是粉刷匠的旋律。唐默和傅文铎停在不远处的一座大楼楼顶，两人凝视着那座漆黑的巨塔，只见黑塔的塔身上闪烁起了白色的光芒，好像小星星一样不断闪烁，这光芒不是很刺眼，却让人觉得十分诡异，配合着那铺天盖地的唱歌童声，冰凉的晚风吹过，唐默握紧了手指。 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